芒果 TV、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晋江文学城 Priest 原著，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《六爻》第64集。 温雅说完，猝不及防的一抬手，程前不及躲闪，感觉一股清气当胸撞来，眨眼就没入了他的身体。程前顿时仿佛被凉水浇了一遍，一股凉意从头灌到了脚，腹中真元运转当即被打乱，一时说不出话来。温雅真人看着他一时形容扭曲，不由得放浪形骸的大笑了起来。 放心吧，这东西对你没什么坏处，只是短期怕也没什么用。这聚灵玉在我这儿温养多年，若是运用得当，一时片刻间能压抑住周寒症的境界。你方才不是说打不过就暗算吗？既然你境界上不去，把别人压下来也是一样的。 说完，他手中又打出一道金色的皱纹，这一次皱纹没入了程前的眉心。 这是催动方法，记好了。 程前半晌说不出话来，温雅见他眉间清气渐渐消散，知道是那聚灵玉已经彻底融入了他体内，便点头说道： 行了，滚吧，别死了啊。 程前已经可以凝神御剑了，聚灵玉打入他身体也只不过是一件普通的法宝，可温雅真人却不同。程前就算再不懂事，此时也听出来了，此乃温雅真人入道之物，是他全部修为的根基。再看那温雅真人，自从取出聚灵玉，他的须发瞬间白了一半，天人不老，这分明是他修为大退的表现。程前简直不知该说什么好。 我不能要这个，前辈，这…… 闭嘴！你外物入道，说出来当我很长脸吗？我若不是被那些狗杂种们一路追杀伤了底子，我非得亲手毙了那小白脸不可。给你，你就拿去，滚！ 说完，他猛地一甩袖子，岛礁上的沙粒都被他掀起来了，扑了程前一脸。而后温雅纵身一跃，将一头扎进了水里。待程前冲过去，便只看见一条大鱼一样的脊背在海面上一闪，转眼就不见了踪影。程前连忙御剑上空，不知是头天夜里剑法尽意，还是因为身上多了颗聚灵玉，他御剑而行竟得心应手了许多。然而温雅真人的身影却再找不到了。程前目光扫视一圈未果，只好暗叹了口气，将这份萍水相逢也好，看在长辈颜面也好的情分记在心里，转身去寻找颜征明他们。颜征明他们这一路纯粹是屋漏偏逢连夜雨，路上被大水冲散后，颜征明就险些跟着程前一起跳下去，幸而被李云和韩渊拼命按住了。一行人这样多灾多难的又往前行了一阵，脚下的布袋也果如唐晚秋这个主人所言，没能坚持多久就一命呜呼。中途他们就被迫落在了一个荒岛上，大师兄那失魂落魄的样子有点吓人，看起来都快成失心疯了。李云只好在一边劝道： 小钱既然已经能御剑了，难不成还会被水淹死呀？我们在这儿点上篝火等他一会儿，他看见烟火自己会找回来的。 颜征明充耳不闻，自从丢了程前，他简直是每时每刻都在坐立不安。他远望一眼，突然站起来： 海面平静下来了，你们留下，我去找他。 李云顿时一阵焦头烂额，忙要去拦，结果还没来得及将即将发表的异议边缘，已经有人带他拦住了颜征明。李云落地时，早早地在荒岛上放了一圈药水点化的金蛤，眼下他这蛤蟆水几经改良，维持的时间已经长多了，还能互通信息，布置这些东西本来是等着程前的，没想到先意外发现了周寒症， 与他们这一行狼狈逃窜不同，周寒正虽然也是逃窜，却逃窜得心满意足。那意气风发的模样，丝毫也看不出他将大半手下都折在了青龙岛上有何感想。但即便姓周的身边只剩下两三个蒙面人，单一个周寒正也不是他们这伤残幼小一行对付得了的。更不幸的是，周寒正为人十分谨慎，双脚一踏到岛上，他立刻就发现了李云放在岸边的那些东西。韩渊透过蛤蟆的眼睛小心地观察着。 糟了，他可能发现岛上有人了。 没事。 危机当前，严正明也只好压下想立刻出去找程潜的心。 见人都怕死，这会儿他才明我们在岸，他只会比我们还胆怯手怕，得让他摸不清我们的套路。李云，阵法别停，继续做。 李云咬咬牙，忙埋手手头的事。那是他从一本偏门的杂学上看来的，以石头树枝为主，辅以相应符咒，能生成一个迷幻境，不知能困住周寒正多久，但总归拖一时是一时。小岛并不是很大，周寒正本可以用神识直接扫过，但此人确实如严征明所说，谨慎过头，一开始没敢轻举妄动，任凭李云那个唬人的迷幻境起了作用。双方就这样在这小岛上你来我往的互相试探了足足一宿。随着周寒正流窜范围的扩大，李云随身的金蛤水很快就不够用了，他们又不敢用神识扫对方，严正明只好一边帮李云维系阵法，一边令韩渊用随身的小木板刻了好多简易的木鸟符咒。这种符咒很初级，还是当年小动物爱好者李云改进的，不怎么费力就能成。木板可以化成以假乱真的小鸟，在天上飞能当眼线，还不容易被察觉。就是韩渊手有点潮，变出来的鸟好像多了两条腿，飞还行，走起来就会趴成一团。整宿李云一点神都不敢走，布阵布得心力交瘁，眼见东方见了鱼肚白，他终于忍不住问道： 哎呀，这要耗到什么时候啊？ 怪了，此人东跑西天四处钻营，又不是什么闲人，不可能有那么多功夫在这里纠缠。 这回严掌门再一次说对了，果然天亮以后周寒正就有点耽搁不下去了。海上这时候已经是一片风和日丽，一个蒙面人去着周寒正的脸色谏言： 大人，此地久留无益，我们还是尽快回去，不要节外生枝吧。 周寒正负手思量了片刻，也感觉和这个藏头露尾又不知深浅的人耗下去没什么意思，他此行目的已经全部达到，也差不多可以功成身退了，于是点点头。他回头环顾了一下因为幻境而显得云山雾绕的小岛，扬声道： 岛上不知是何方道友，周某只是借脚落地，并无恶意，若有什么得罪之处，还请多包涵。 李云听了长出了一口气，当即险些脱力，抹了一把额上冷汗，低声道： 哎呦我的老天爷，可算肯走了。 他们此刻其实与周寒正相距不到百丈，就在一座小山之后，不用那些眼线也能听见周寒正说了什么。严征明没吭声，他用符咒加持阵法整整一宿，身上唯一一把刻刀还给韩渊了，自己只好用普通的剑。刻符咒是用专用的刀还是普通的利器，是符咒上的两个层次。严征明也是第一次迈过这道门槛，时而控制不好符咒上的清气就会乱窜，这让他手上布满了细碎的伤口，脸上却始终笼罩着一层淡淡的阴郁，听见周寒正要走也并无喜色。 什么时候才能堂堂正正地站出来，像个人一样和那姓周的一战呢？ 周寒正没有等到岛上人回话， 也没有很在意。 走。 说完，他便带着蒙面人御剑而起。可是周寒正刚升至半空，突然感觉到一道视线。他修为不弱，感应自然也十分灵敏，本能地循着那视线一探手，抓住了一只四条腿的鸟。周寒正拧起眉，实在不知道这是什么稀奇古怪的品种。随即他心里忽然一动，扣住鸟脖子将它饿死，那挣扎不休的小鸟便在他眼皮底下变成了一张有些粗糙的符咒。周寒正轻轻一掰，符咒断成两截，其中清气自然涣散。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刻符咒的人修为不高。严征明心里顿时咯噔一声， 坏了。 周寒正猎犬似的将鼻尖凑到那破裂的符咒旁，嗅了嗅，他神色微变，随即似乎想到了什么，紧锁的眉头蓦地打开，露出了一个有些狰狞的似笑非笑。 哼，我当是谁，这还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。 先前他没敢用神石扫，是怕岛上有修为高于他的能人，神石一旦被人发现并压制，立刻就会反噬。此时周寒正不知用什么方法得知了岛上的竟是严征明他们一行，顿时再无顾忌。他话音没落，带着威压的神石已经一股脑地扫过了全岛。李云那迷幻阵纯属唬人，简直不堪一击，几人藏身之处更是无所遁形。周寒正御剑立于空中，好整以暇地笑道， 严掌门，好歹我也在讲经堂给你上过一课，不是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吗？为何躲躲藏藏不肯出来相见呢？ 说完他长袖一摆，三丝扇上顿时掀起一阵电闪雷鸣，横冲直撞地闯入李云的阵法中，顷刻间便将那中看不中用的迷幻阵撞得四分五裂。 多人小说剧六爻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